额全日有1720.9亿，恒指九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5875点，升31点，成交张数9788张。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88蚊，跌8蚊；美团244.8，跌8.8；阿里巴巴164.9，跌6.1；李宁99.9，跌3毫；招商银行66.05冇起跌；快手90.15升1.8；港交所487.6，跌10.8；中国平安60.35跌3毫；友邦保险92.7升5仙；比亚迪股份254.4系跌7.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63，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1，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兑美元1.189，澳元兑美元0.743，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715，港金系报16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7.9美元，卖出价系1829.4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1，跌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那我是 BCE 硬地滚球运动员杨晓琳，揀一首歌去鼓励翻我哋香港运动员啦。我会想选择Mira 嘅 Boss， 呢个场系你嘅表演场，总之系做到最好，表演最好就已经好足够。 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警务处招聘警察二级翻译主任，消防处招聘消防员，公务员事务局招聘一级训练主任，机电工程处招聘技术主任屋宇装备，建习技术主任屋宇装备，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一级技术主任，负责文化工作、舞台工作类别。财政司司长办公室、政府经济顾问办公室招聘经济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民航处招聘合约高级人力资源经理，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兽医，负责抗菌素耐药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高级传讯主任，差饷物业估价处招聘合约租务主任，教育局招聘助理计划主任、文员、一级助理、行政助理、项目主任，负责教育心理服务，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方面有三个职位，分别是文凭程度、预科程度和会考程度。会计文员、文员和杂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面对国民党出动轰炸机进行攻击，在危急关头，共产党的增援部队终于赶到了，他们究竟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扭转这个局势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 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他们说现实中未试过复合，那不如唱歌试下。 当初讲再见不再见，去到这一天彼此的爱上是前度的脸，过去那蝴蝶成了优点，终于都发现感激可再见，我们再不讲再见。 Oscar 和 Joey 在今次的合唱之中是饰演一对重于激旧情人，两个心底都还有些东西，又比从前更加成熟，更加懂得欣赏对方。不用说下去，应该都知道两个人的结局是复合了。 今天可再见，一再见，每倍觉新鲜。 作曲 iPhone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健 iPhone， 监制 Eric Kwok。 上播七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了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陶玉麟、戴祖儿，我们再不讲再见。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可以欢迎大家回来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啊、今天9月3号是9月第一次我们礼拜五的广东广西。今晚也是有小弟梁敬国，还有直播室里面有我们的老拍档周子欣老师。 嗨，大家好。 黄仲远。 Hello。 今晚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题目其实呢就应该是收入分配的。不过有时候可能是这个沟通上的问题啦。可能出了叫財富分配，其實都會講財富分配，這是另一個概念來的。但是其實我想用收入分配來先做這個題目來講一講。講到收入分配，其實就一定會牽涉到經濟學上一個解決不到的問題，雖然經濟學很想解決的問題，就是因為資源有限。 有限資源啊， 系啦，咁我哋人就欲望无穷啊嘛，资源有限啊嘛，咁点搞咧？咁所以我哋就要读经济学啦。其实经济两个字唔系中文嚟嘅， 日文， 日文嚟嘅。 嗯， 咁啊，经世济民啊，跟住我哋自己将佢发展成为。 其实应该读佛学嘅，减少个欲望。 咁都啱嘅。其实如果我哋每人都参佛嘅话，咁其实个世界应该灭咗好多无需要嘅欲望，人都开心啲。可能 食少两餐，可能仲好啲添。 食少两餐就难啲嘅，即系每一餐食得简约啲，少啲。 喂，嗱，岔开一句先，其实食三餐呢个系好后期先发生嘅啫。嗱，呢啲我就唔讲咁太多啦。 嗯。好似以前食两餐嘅啫嘛， 甚至乎一餐都有好长时间。 其实刷牙都系啦，即系边个话刷牙用牙膏同埋刷两次都基本上系教你噶啦，都唔系一个特别需要。 好，点都好啦，咁我就拉翻嚟， 拉翻大家嚟， 由地中海拉翻翻嚟香港先。我哋今晚讲收入分配啊嘛，咁收入分配其实系一种咩嘅概念呢？基本上就系话你搵到几多钱。咁你点样去分你啲钱呢？咁样如果简单，你依个人嘅层面嚟讲啊， 包唔包括同亲朋戚友或者身边嘅人去做一个分享？呢、這个算唔算都系一个分配啊？都算系一个分配、 都算系嘅，因为啲钱系你噶嘛，你去点样使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分配。你自己使，自己开心。 定系同人哋一齐洗，一齐开心咧？咁亦都系一个分配嘅问题嚟噶。啊，譬如小弟咁样，我系草根出生噶嘛。咁而家都系草根啦。 你而家定系树顶啊？你扮咩啊？ 咁我哋因为自细都系喺呢个困乏之中长大咧，咁所以一毕咗业之后揾工嘅时候咧，好自然地，我系会将我大概一半以上嘅收入咧就储起去嚟嘅。呢、這个就类似一种强迫嘅储蓄。 但系你一出嚟做嘢就已经系咁嘅习惯。 系。因为一嚟嗰阵时候，我哋仲可以储下钱咧，储到首期买到楼啊嘛，嗰、那个年代。虽然我买嗰阵时候都唔系一成首期啦，阴公都要二按先可以搞得掂。咁但系嗰个年代咧，你如果你肯食少啲，储多啲，咁你都喺三五年后咧，基本上你唔好理啊太偏远啦，远少少咁样你可以上到车先咁样嘅。咁系除咗话要我将自己一半嘅钱储起之外，咁梗系又要俾啲屋企啦。咁俾屋企之余，咁你仲要维持生计噶，你搭车啊、食饭啊，咁嗰阵时好彩我翻工嘅地方又唔系离屋企太远，车费又唔系太高，咁我就住市区嘛嗰阵时，咁所以就可以维持到生计啦。虽然我系要强迫呢个储蓄。咁你哋系点睇啊？你哋自己嘅少少嘅天地、少少嘅财富点样分配啊？ 你一讲呢个题目咧，我第一时间即刻谂起咧，我阿爸、我阿妈，唔系讲紧嗰啲忆苦思甜啊，系讲紧我细个嘅时候唯一嘅收入咧，即系除咗嗰啲所谓零用钱啊，就系咧每年嘅过年嘅利是。 嗯，冇收归国有咩？ 系嗱，呢个就系讲紧究竟系财富嘅分配定还是收入嘅分配咧？我就好混乱噶啦。 即系家庭共富， 系啦，共同富裕啊， 共同富裕。呢、這个我哋都会提到嘅，稍后时间。 系啊，咁但系个过程嚟讲咧，咁啊当然咧，即系爸爸妈妈就会同你讲翻咧，就系咧佢都用咗好多钱封利是噃，咁于是乎咧就将嗱佢就唔好话收归国有嘅，咁 你都要帮补下噶。 系啦，咁啊加加埋埋，咁佢又唔会讲俾你听佢封咗几多钱利是，咁佢但系知你收咗几多钱利是噶嘛。 嗯。 咁你细细个你就知道咧，啲财富唔系一定你嘅财富。 嗯。啲收入啦，又唔系 收入啦，系啦。到你畢業之後咧，咁當然頭先阿敬國興講咧，我必須要講啊，佢話三五年做到首期咧，係佢嘅 我嘅年代，我嘅年代， 我形容咧喺我嘅年代咧就未去到三五十年嘅，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已經咧，你話要攞個首期，根本冇諗過我必須要講，咁你諗下啦，賺咗嗰份人工咧，你就要分幾份啦，簡單嚟講就分幾份， 嗯哼。 咁啊，有部分咧，我就比較早期咧，一間可能睇下都會講少少嘅，就會做啲投資。投资包括咗，譬如供下保险啦，即系我个年代唔系个个都会做嘅，但我好早做。 我想问几耐开始你会做呢件事啊？即系出嚟做嘢。 一出嚟做嘢，第一年我谂半年到我就已经搞保险，同埋咧买嗰啲即系月供嘅股票基金。 系， 我睇埋嗰啲咩北非特的，唔知乜乜富贵法门啊嗰啲咁嘅，唔知咩书啦。睇完之后，就每个月定期就买一。个数额嘅股票， 嗯、 哦，咁发觉都有啲用喎、哦，原来、那个 佢有冇零存整付过啊？ 乜都有啊！咁啊，其中呢个叫投资啦。咁另外就系心灵同财富的投资成正比，就做埋呢个读，即系要再进修啦。 哦， 咁啊，呢个系其中一种嘅，即系使钱。 嗯哼， 咁啊，再俾埋我钱屋企啊，都唔知点解有钱剩嘅仲啊，咁、 哦、 啊，拍拖啊， 收入丰满，丰、 绝对唔系。因为后来我发觉有一招是一定要用的，嗱，一阵间可以讲多啲嘅，就是、当你发觉你自己的收入不够的时候，你就要创富啦、你就要再打多两份工啦，这个有机会一阵间再讲。 好啊，咁要先， 我就都应该是出嚟之后三年左右啦，就投资，之前咧基本上是月光的，系啦，咁啊即系话咧，我拨咗一笔钱就俾我屋企人之后咧，就跟住就系洗。 大吃大喝啦！ 因为之前做广告啊嘛，即系放工咧，就真系同事咧就永远都唔会放过你，咁我自己都当然唔放过佢哋咁嗰只啦。咁所以咧就会使得多，但系大约系三年左右啦。咁开始咧就系、是、其实嗰两个啦，就系、是、有开始有啲咩零存整付， 嗯哼， 以嚟帮你去储钱嘅月供股票。 系啦，其实当然啦，而家你大家会知道睇翻咧，佢嗰、那个手续费其实系贵得好紧要嘅。不过的而且确咧，佢就真系帮到你咧，叫储到钱之余咧，就叫做你开始有个概念系去所谓投资咁嗰只。咁你又睇下巴菲特咁啊，其中一本咧就一定系都会影响到我同埋好多人噶啦，《穷爸爸富爸爸》。 嗯， 咁大家都好多听过。 比较后期嘅应该系嘛，九十年代尾先出现嘅系咪？ 系啦，嗰、那个时候咧我就开始系做 part time 生意，即系嗰个时候就系、是、即系投资个概念咧，其实都相对上早嘅呢件事。即系我意思系一路都有呢个咁样嘅谂法，就算系。未出嚟做嘢，讀大學嘅時候咧，就已經有認識，只不過咧你唔會有太多嘅資本擺落去，即係咁嗰只，咁啊跟住就使得太多，咁一有啲覺得需要去做一個叫做理財嘅情況之下咧，就我基本上就會咁，我除咗俾屋企嘅之外咧，我應該係減咗自己洗費，係全部擺落咧係非常能夠流動資產嘅，即係包括你可以股票啦，即係即買即賣，即係各樣嘢呢啲咁樣，又或者有啲好短期嘅定期，即係咁即係呢啲都可以迅速地比較嗰個流動性係會高啲嘅。咁就我就會擺曬落去做嘅。啊，都係阿周 Sir 係生性啲嘅，我係冇諗住儲錢咧係讀書嘅。我记得我储钱去英国嘅时候咧，再进修嘅时候咧，我系卖咗股票去嘅，即系所以我系冇谂过，即系嗰笔钱，只不过我谂咗有，跟住究竟系边度搵钱，即系类似系咁样嘅。咁我就系喺投资嗰度啦。咁就基金咧，我相对上，如果我唔系因为帮朋友嘅话咧，我就基本上系唔会太买嘅。系啦，因为咧嗱，即系我唔计超级富豪所投资或者嗰啲嘅基金啦，或者系嗰啲叫咩家族嘅办公室啊，又或者系嗰啲 private equity 啊，即系唔计嗰啲嘅情况。其实咧，因为以前做工作嘅关系啦，咁系对呢方面系有认识嘅。咁其实系八成几嘅散户能够参与到个基金咧，都输俾指数嘅。系啊，即系话咧，你买一个盈富基金 track fund 咁嗰只咧，其实系赢咗散户能够参与嘅八成几嘅基金。咁所以你要去揾到嗰成领咧，其实你需要几多少时间啦，或者点啦。咁所以就索性唔买，除咗帮朋友系啦，咁嗰个情况。咁所以就嗰、那個時候嘅自己嘅收入分配大約就會係咁樣咯。 啊，你兩個都幾好喎，可能真係年齡嘅差距啊，識得投資，我啊就笨絕啦。 但係你幾時開始會做？ 我都好差唔多出咗嚟做嘢成七八年咧，先開始學人買股票。嗰陣時候戇居居啊，買又買又輸啦，多數都係輸多噶啦。咁又冇去嗰啲零存整付喎，因為零存整付咧，我講買股票嗰只，其實雖然我唔知啊，因為我冇買過，我唔知原來手續費係比較貴嘅，但係都係一相當唔錯嘅一種投資嚟，我覺得，起碼令到你開始有個概念去投資股票，同埋係有段時間係將你嘅收入有一部分係撥歸係投資嗰度， 因為佢即係佢可能係例如佢每一次咧都收你$50手續費，你咁你嗰時候你買得呢啲，其實做親呢啲咧，你其實因為個投資額唔多噶嘛， 係啊， 你可能投資假設啦，$3,000咁嗰只，你能夠想象個10% 就$300， 因為佢斬細咗俾你啊嘛，你有時可能你想買啲藍籌，你每個月可以撥出嚟嘅錢根本都買唔到一手。 嗰度其實2%噶啦，如果你$1,000嘅話，嗰度直情5%噶啦。咁所以比起你個股票交易費，佢係真係多好多嘅咁樣咯。 咁但係個成個咁嗰、那個安排就係話，我哋每一個人，譬如個人嚟講，你個收入咧點樣去分配得好啲啊？其實在個概念上是錢生錢呢，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不要說問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我就是比較笨拙，了解錢生錢這個概念相對比較遲，所以到今時今日都還要在電台那裡找一些兼職來幫補一下家計。否則的話呢，我現在已經在喝紅酒啊， 食緊月餅啊咁樣噶啦。 但你有冇嗰時有一個嘅概念咧，係你嘅收入係需要同其他嘅人分享嘅，即係包括可能家庭。你心爱嘅人，即系包括咧，你未必系直接俾佢嘅，但系或者可能有啲同佢储钱啦，又或者系你买啲嘢俾佢啦，即系你会定一个部分啦。咁当然有啲人系做善事啦，都系一个咁样嘅。有冇咁样嘅谂法，同埋几时有咧？如果系其实大家 你话嗰阵时好清晰话点样分几多钱，几多钱就冇。除咗我话我每日要一定要逼自己，储一个某一个百分比。嘅錢儲起佢，咁嗰陣時其實到個概念都係諗住遲啲去買樓啊咁樣，咁捐錢去一啲慈善機構都有嘅，我畢咗業之後一路開始都有嘅，咁但係嗰個佔嘅比例唔係太高啦，咁俾屋企亦都佔一個部分嘅，咁其他嘅就係我就係都話我嗰陣時就缺少咗個投資嘅概念，我其實我嗰時買樓都唔係諗住投資嘅，其實諗住真係住啊，你知啦，中國人啦、啊，始終有片瓦遮頭噶嘛，由細到大啲老人家都咁教你噶嘛。那個概念在那裡，即是那個分配上呢，我的遺憾地方就是了解投資比較遲。 但我還想補多一樣東西呢，就是呢，你剛才說的心愛的人，你會跟他分享你的收入，但是呢有兩個情況呢，就未必是心愛的人， 即是不心愛都要分享， 都要，沒錯了。第一個呢，就是我突然間升起，唉，又要交稅了、 這個真是陰功了、 另外一個就是呢，你要跟些唔熟嘅人啦，或者啲同事交際應酬就要食飯，咁嗰啲其實都係要分配喎。 冇錯啦，哇！講下，因為我哋今日啲新聞都比較長啊，所以我哋第一節好快完啦。好，第一隻歌送俾大家咧，呢隻歌咧就講嚇喺呢個人世上咧，有陣時咧就勝者為王啊。我哋揀出嚟就係阿爸嘅，點解阿爸啱啱咁最近佢哋又做行翻埋一齊咯，又有新歌出咯，咁就係呢隻歌叫做《The Winner Takes All》，咁大家聽下先啦。 Hurting me now, it's history. I played all my cards, and that's what you've done too. Nothing more to say, no more race to play.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loser standing small.Beside the victory, that's a destiny. I was in your arms, thinking I belonged there. I figured it made sense, building me a fence, building me a home, thinking I'd be strong.Does it feel the same when she calls your name? Somewhere deep inside, you must know I miss you. But what can I say? Rules must be obeyed. The judges will decide. 前副团长何云腾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布照片，表示欧盟多国驻华大使在米海维切涅离境之前和对方会面，表达支持，期待对方能够尽快返回中国。中国不满立陶宛容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在8月10日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召回驻华大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79点，跌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9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64，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1，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51美元，卖出1,831.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近日成为全城焦点的香港硬地滚球队，混合双人赛势如破竹，誓要再夺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19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垃圾征费的法案在立法会通过了。黄太， 我不介意给垃圾征费，我是觉得我去 supermarket 买餸越草就越多胶袋。 欧先生， 就有源头开始解决个问题嘛。基本上入口的时候，政府已经收了垃圾征费，那就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 我是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 多谢大家打气， 请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苏亚伟，我们一起支持香港运动员，为他们打气。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香港首次派队参加。爱好太平山飞鱼的张乾文亦都第一次参加奥运。张乾文当年是以学生身份，带住个人全港游泳公开赛7项的最快纪录，获选为第一位的华人奥运代表。当年他同号称长途怪杰的陈振南、蛙王梁显乾、梁显文、吕飞如、郭锦娥被视为是华人泳手的翘楚。1932年出生在婆罗洲的张乾文是名副其实出身自香港地道泳棚，由香港游到世界。 呢位太平山飞鱼最擅长自由式同埋背泳。1952年7月26日，奥运赛场上首次有香港代表亮相，法兰、蒙蒂露、张乾文、郭锦娥同埋斯伊格尔先后喺游泳项目登场。张乾文喺男子嘅100字以1分00秒3冲线，同游出1分03秒1嘅法兰、蒙蒂露同样以小组第五名完成。虽然未能够晋级决赛，但系张乾文已经为香港运动喺奥运写下咗历史。除了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1956年墨尔本奥运以及1960年罗马奥运，他都有份参加。除了参与过三届奥运，张乾文亦都出席过1954年英联邦运动会，并且在110米自由泳项目拿到第五名，同时亦都赢过6次香港渡海泳冠军。在运动场上成绩显赫，张乾文人生都算大命。他在60年代任职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1966年3月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一班去东京的客机中途坠毁，全机70多人死亡。那时太平山飞鱼张乾文是该航线的职员，好在当日张乾文没有在机上面逃过一劫。1964年当年东京奥运圣火第一次传递到香港，张乾文由太平山飞鱼变身成为最后一棒的火炬手，为香港燃点圣火。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翻嚟9月3日星期五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今日我哋题目系收入分配。咁我哋第一节咧就讲咗从个人层面嚟睇咧，大家喺每个月赚到嘅钱嘅时候，点样分配落去啊？点样使法啦咁样。咁其实第一节阿周 Sir 讲咗一个概念，就系我哋收自己分配嘅有一个比较沉重嘅一环咧，就系要留翻啲钱嚟到交税。咁交税呢个东西咧？就是相当都令人沮丧的一回事来的。咁亦都牵涉到个概念，就是收入分配这个分配叫做第一次分配啊第二次分配啊这个概念。咁如果简单来讲呢，第一次分配呢基本上是牵涉到个人的，就是各个人同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啊，你的际遇啊，或者你公司的环境怎样啊，影响到你自己的收入是高是低。咁啊，第一次嘅分配啦，咁第二次分配咧，基本上咧就系每一年咧，政府咧就喺你嘅薪金，你赚嘅薪金嗰度咧抽取你嘅税项，咁抽取咗税项之后咧，就做第二次嘅分配。点样分配啊？咁梗系好多啦，嗱，修桥起路啊，教育啊，医疗啊，社会福利啊，咁呢啲如果唔系政府做边个做咧？系咪？唔通你自己去做？ 不过得意嘅咧就系、是，香港如果喺第二次分配，除咗交税，其实买楼都算系一个超级大嘅叫做财富分配嘅一个机制嘅，算唔算啊？ 当然算啦。其实买楼其实系另一种税嚟嘅啫嘛， 系， 其实都系地税嚟嘅，因为嗰个香港嘅楼价咁高咧，基本上就系除咗你每个月每年咧。要交税嗰部分之外咧，你供楼嘅时候嗰个价值咧，其实亦都系一种变相嘅税嚟嘅。咁当然啦，政府啊收取咗你嘅地价，同埋你买楼时候嗰、那个亦都系一种税啦，嗰、那个印花税。咁佢啊入咗库房嘅时候，咁所以我哋今年咪有5000蚊派咯。 喂，咁又系一句经典金句啦。据说系富兰克林讲啊嘛、 嗯。 人生咧有两样嘢咧冇法避免嘅，一样就系死亡。咁啊呢啲唔讲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交税。 系。 咁但系呢个其实咧，我又必须讲咧。嗱，我尝试从古代中国嘅角度，嗱呢个系曾经都试过好多所谓被人歌颂嘅一啲吓。所謂輕徭薄賦啊、嗯，又或者係甚至乎咧，真係免力役啊、免税啊，有嘅、 嗯。 所以唔一定係不能避免嘅，因為其實試過好多嘅經驗就係講緊咧，如何你即係如果政府能夠有一個好嘅方法咧，其實唔一定要收税嘅。 但係不嬲都聽開都係苛税猛於虎嘅喎，苛政 苛政啫， 苛政啫嘛， 咪税都唔一定。 苛政啊，佢當中包括就係重貨税咁嗰只啊，係 其中一環嚟嘅， 係咯。 咪所以其實就唔一定話不能避免，不過我諗喺大部分嘅情況下咧，都係有需要嘅。嗱，呢個係咪要咁兜啊，景國興？ 嗱，你講緊嗰個係另一個經濟學上嘅概念嚟嘅，就係、是、有啲人話其實。你根本就政府唔需要收咁多税嘅，系令到个社会释放咗嗰种活力，令到个社会嘅嗰个interactions 啊，嗰个互动啊，或者系经济嘅活动啊，因为有个税项冇咗之后，啲人更加容易愿意使钱，企业更加愿意投资。咁喺佢使钱同投资嘅过程之中，所产生嗰个乘数作用咧，即系经济学上嘅概念个 multiplier 咧。就令到整个经济更加会发展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之余，个社会整体就会赚得钱多了，啲人亦都 要政府呢个所谓、必要的恶作为一个中间人，系将你嘅钱呢、这个收入再分配咧嘅角色系完全唔好话完全啦，系可以好减低嘅。 但是提出呢个概念嘅系即系美国嘅经济学者咁嗰只啦。 通常都系一啲比较上叫做自由派 系，但系佢都重税咯，即系我就话喺其他地方。 所以佢重税之余，佢咪话其实重税系 唔应该咁做啦。 其实系应该轻徭薄赋，个社会更加活力充沛啊嘛。 咁但系事实上，另外有好多大家好向往嘅地区咧，譬如系北欧嘅地区咧、 嗯， 其实咧我当年去旅行，我好记得就同当地嘅人咧就喺度研究究竟要交几多税。我聽完之後咧，嗱呢個係嗱佢講嘅咋，係咪事實？我冇 fact check 過嘅，就要五成到七成噶嘛，講到 最高啦，應該係 啦。咁啊，然後但係佢哋得到嘅就好好嘅，咁啊嗱呢個你睇下點計啦。譬如我冇記錯喺丹麥咧，就你有 B B 出世咧，就會有一個非常之開心嘅一個禮物包，裏邊就包括咗咧好幾年嘅你可以自己挑選嘅一啲有薪假期。咁另外仲有大量譬如嗰啲咩奶粉啊，各种唔同嘅物资咧，就不在话下啦。咁另外咧，嗱，你会见到就譬如读书啊，嗱，呢个就系其实将啲钱点用啊嘛。呢个就系政府啊，点样去将我哋嘅收入，嗱，佢归收归喺中央之后咧，吓，或者收归咗佢哋嘅政府嘅库房之后咧，如何再分配喺佢觉得值得投资嘅地方度？咁呢个系其中一。大家都好向往嘅生活，咁但系咧，我亦都知道有啲人就喂唔得，你咁样咧剥夺咗我选择嘅自由。嗱，呢个系其中一种即系常常有嘅争拗嚟嘅。咁、啊，当然喺香港我哋习惯低税率，我哋、我哋以为低税率啦，系啦。咁事实上系有呢啲咁嘅争拗噶嘛。 咁但系其实头先所讲嘅北欧嘅地方咧，咁佢系非常重嘅税啦。但系偏偏咧，佢往往都俾人哋投票或者自己投票，即系话嗰啲人民咧系最幸福，生活得最好，佢嘅满足感系最高，所以都几得意嘅。其实系咪一个咁样嘅重税，同呢一样嘢有冇关咧？定系佢重税之余，同埋嗰个地方嘅人民嘅可能系核心价值或者文化？呢样嘢加埋，先至会成为一个即系叫做最幸福嘅地方。三者不可或缺嘅咁个情况。如果你冇咗中间嗰、那个叫做人民嘅一啲嘅文化，或者系某一啲嘅核心价值观，系属于话即系话人民先交嘅嘢咧。我虽然都帮你管理咗，但我都会俾翻你嘅。如果冇咗呢个嘅话咧，重税就系一个问题。咁我咁讲咧。 呢、這個可以係咁講，我覺得就係你係一個自由嘅選擇啦，亦都可以咁講啦。因為始終嗰度都係民選政府， 民选政府去摊咧嚟俾你睇啊！嗱，我系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做咁多样嘢， 福利啊呢啲咁样。 啊 ，no money no talk，老友。咁你要想一二三四五六七嘅话，咁啲税就要咁样个收法噶咯，否则啲话我唔好做唔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咯。咁咪经过成个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嘅一个选举活动，咁佢就选翻嗰个人，咁佢就答应咗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咁不过我收翻你50%或以上嘅税。咁都係一個自由嘅選擇，而係經過佢哋之間有，我相信都有辯論啦。有辯論之餘，亦都係有一個理性嘅討論嚟衡量過究竟應唔應該行呢條路呢咁樣咯。 唔係，甚至乎有啲即係我見到幾有趣嘅情況係咧，呢一類嘅高福利國家咧。佢哋甚至乎係嗰啲最低工資都好高噶嘛，咁、然後跟住咧，所謂一啲藍領，甚至乎一啲喺好多唔同嘅國家都被認為低下啲嘅階層嘅工作啦嚇、可能係啲勞工階層嘅嘢啦。咁其實喺嗰啲國家裏邊咧，其實可能佢收入咧，根據咗呢個咁樣嘅獨特嘅一個財富或者收入再分配嘅時候咧，佢同一個讀好飽讀詩書嘅醫生啊，或者一個律師咧，可能相距唔遠嘅。佢哋生活水平嗱，當然有一定嘅差距啦。咁、但係個差距就唔會好似咧堅尼系數好高嗰啲地區或者國家。嗱，我唔係淨係講香港嘅。嗱，記住淨係呢兩個字。 地區或者國家 係啦。咁啊咁我哋見到呢啲情況咧，譬如喺香港咁樣，你就見到即係唔好即係大家都好感覺到㗎啦。就真係你唔同嘅工種、唔同嘅職業，而佢得到嗰、那個即係收入咧，其實真係爭好遠嘅可以。嗱，咁喺嗰啲高福利國家咧，我唔知道其實係咪真係開心㗎。我因為我都唔能夠想像喺嗰邊，譬如做一個醫生，可能佢除税後盈利，除税後嘅收入各樣嘢，可能其實佢真係同一個水喉匠嗱，職業真係無分貴賤啊！呢啲地方，咁佢大家咪都心靈富足啊，或者各樣嘢嗱，呢、這個真係對唔住無從稽考。我就純粹旅遊嘅啫，睇好多書，咁啊有好多嗰啲唔同嘅學習模式。我自己熟悉就係譬如教育咧，我都想補充一個，就成日講啲芬蘭嘅學嘅教育咧，或者北歐。我嗰陣時我好記得咧，就係有啲議員走咗去睇啲北歐教育，唔係淨係講芬蘭嘅，其他國家嘅都係。其實咧，佢哋嗰個即係佢哋要使嘅錢真係好多嘅。例如每個老師佢係因應個學生需要咧，佢係可以有一啲獨特嘅即係獨特剪裁嘅課程，為咗啲學生去做。呢啲全部在需材啊，好貴嘅一啲事。咁所以我有陣時我都即係唔好介意啦，有啲我見到啲議員啊、啲高官走去考察之後咧，翻嚟香港，我有陣時都拗頭嘅，因為其實香港嗰個教育系統就完全唔係嗰種模式噶嘛。咁佢考察完咗又點 fit 到？不過呢個唔諗啦，呢、這個。 因為嗱頭先如果係講開話税項，跟住係個財富再分配。頭先阿周 Sir 所講嗰啲北歐國家咧，係比較好似真係做緊呢件事。我意思真系佢 收入再分配 系咪？收入再分配，佢收咗你一大部分嘅收入作为税，跟住佢真系透过啲福利去分翻俾所有唔同嘅人，系啦。又或者甚至乎好似令到个职位佢未必会差距咁多嘅。咁但系例如咧，有啲嘅地方坚尼系数系觉得佢好高嘅话咧，咁嗱，例如啦，即系收咗好多嘅税。但是又唔見得需要幫助或者被分配多啲嘅資源，有需要啲嘅人，佢又真係獲得嗰個需要嘅時候，咁嗰個税項咪變得好似唔係好能夠做到佢個功能咁啦。包括可能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就係話滅貧嗰方面究竟會點啦，劏房啦。又或者係，就算係運動員啦，即係殘奧運動員同埋，仲算係普通奧運運動員嘅情況，佢哋個待遇啦，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嘅。但係我哋明明都收咗好多有税，個好富裕，而點解又做唔到呢個咁嘅分配呢？又或者喺頭先我哋話喺地產方面買樓，理論上係一個財富分配嘅機制嚟嘅，但係究竟分配咗？嗰啲利润或者点样系去咗边度嘅咧？系咪真系落到去嗰人？咁咪就反而系做唔到财富再分配、收入再分配嗰一样嘅功能咯？系嘛？ 呢个其实牵涉到就系个社会成个可以话一个叫做社会契约啊。喺个社会契约嗰个形成嘅过程之中，究竟我哋系咪要高举孔夫子嘅不患寡而患不均呢个咁嘅理想国？ 嘅制度咧，定系话社会上系优胜劣败嘅？你吓、读得书多，人又醒目，走位灵活，长袖善舞，咁你咪赚多啲咯。你又傻头傻脑嘅，笨手笨脚嘅，做嘢咧话头又唔醒尾嘅，甩甩漏漏嘅，咁你咪赚少啲咯。咁喺一个基本上所谓系尊重优胜劣败嘅社会氛围下边咧，一般人觉得又啱、而且我哋亦都话吓、有个最基本嘅安全网噶嘛，即系唔会令到你系饿死，又唔会令到你系冇地方住。喺香港嘅社会嚟讲，如果讲翻嘅话，其实最收入最微薄嗰啲人，其实亦都唔系太辛苦噶。第一，如果真系咁收入微薄咧，首先佢可能会安排间公屋俾佢先，跟住可能又有综援俾佢。咁你香港最基本你解決咗住嘅問題咧，其實食嘅問題咧，雖然而家啲嘢都貴咗好多，但係都可以係有餐飯食下，亦都唔會令到你餓死嘅喎。咁只不過個問題就係話，究竟咁樣嘅氛圍就話我總之我崇尚優勝劣敗嚇、你叻啲揾多啲，你渣啲揾少啲，係咁噶啦，冇辦法喎。你倒垃圾係揾$30個鐘嘅啫，俾多你啦，已經卅幾又唔係好意思啊，而家最低工資都超過$30。咁你比較你$40個，咁你同一個嚇、基金經理炒嘅，佢分分鐘一個鐘都慢慢升嘅，咁似唔似公平咧？你喺而家個社會氛圍下邊，佢公平嘅喎，佢納咗税，跟住你有個安全網保底。 咁其實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实不是做一个财富的或者是收入的分配重新分配，是做一个叫做建立安全网，而跟住我能够收到的一些收入，其实我好像公司那样，我就再投资去给一批他给得很多收入给我作为分配的人，去有一个地方去再赚多一些，但是个安全网就应该唔变，因为佢嘅概念，如果我只系有一个安全网嘅话、其实佢唔会因为个安全网会同嗰个嘅发展同埋财富同比例增长噶嘛，系咪？即系嗰个情况。 理论上佢会定期去检讨个安全网系咪仲安全。 系，但系咪同比例增 长？唔系呢个就好恐怖啦，因为咧好多嗱，我当中产啊，中产系最受噶啦，即系譬如我冇小朋友咁样咧，我啊冇教育嘅即系得益啦，所谓。醫療咁，我一般情況都未必會用到公立嘅醫療系統咁。咁我哋即係所謂中產嗰啲喺香港咧就中曬噶嘛，即係税係交得多啦。咁但係問題冇乜所謂福利啦。但係調翻轉咧，啲高收入人士咧，佢哋有好多方法喺啲稅務嘅安排上面得到一個即係比較好嘅處理嘅、哦。咁、當然啦，冇需要交税嗰班朋友，佢真係即係嗱，我未必同意警國講話香港即係嗰啲即係嗰個貧窮線冇貧窮線冇絕對貧窮咯，又係嗰個問題啦，唔詳細啦呢、這個。咁、但係呢一種情況係咪叫做一個好嘅，或者一個我哋叫做一個適當嘅再分配咧？嗱，呢、這個我覺得有得拗嘅、哦。 所以你在讲这个收入再分配这个概念里面来讲，究竟是去到什么程度才是说叫做公平、又或者去到哪个程度才令到大家、有个积极性继续去发展你自己又好，对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也好，是怎样去做法呢？到今时今日其实都没人可以得出一个比较上理想嘅模式去做嘅，只不过系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地区，佢哋自己有唔同嘅情况，各自为政。到目前为止，咦，好似仲做紧，都得个运作紧，成个模式。咁不过讲讲下，又第二节又差唔多又完啦。咁我哋又有份有只歌要播播嘅。 哇！而家越听咧，就越同呢只歌嘅歌名一样啊，搞不懂啊。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太大冒充，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 又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暗，再微细连睡觉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想青春翻空，做个老狗甜言会变做苦，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望。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新一份小学概览显示，全港官立和津贴小学新学年整体班级数目较上一个学年减少至少50班，单计小一缩减超过40班。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艳芬认为，部分学童跟随家人移民，或者有身处内地的学生因为疫情关系未能回港开学，导致本港适龄学童人口出现流失。他认为新学年缩减的班级数目较多，并且涉及广泛地区，反映有关现象普遍，对此存有忧虑。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有关班级数目不一定代表小一学生人数减少很多，当局今个月中会就小一学生数目进行统计，再研究相应措施。美容院月容妆 Dr. Protoc 和水云妆日前暂停营业。消委会表示，截至今日下午五点，共接获651宗查询和198宗的投诉个案，主要涉及未能够同该公司联络以追讨损失，牵涉的平均金额大约是36000元，较一般美容服务投诉的平均金额25000元高，最高的一宗涉及金额达到39万。消委会敦促相关美容集团负责人尽快清楚交代他的营运情况，同时亦会同海关紧密联系，让执法机关审视相关投诉个案有没有触犯商品说明条例，如果有需要会采取执法行动保护消费者权益。一具本地野猪尸体样本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是本港首宗野猪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个案。渔护署早前发新闻稿表示，因应港岛小西湾早前出现异常野猪死亡个案，署方为一具在哥连臣角度被发现的野猪尸体进行化验，发现他的尸体样本对非洲猪瘟病毒呈阳性反应，署方及后修订发现野猪尸体的地点是小西湾黑角径。渔护署表示会继续监察和进行野猪监察工作，署方亦已经将今次个案通知所有本地猪场负责人，提醒他们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如果发现猪只健康有异常，需要向渔护署通报。阿富汗塔利班接近完成组建新政府，外电引述塔利班消息人士说，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政治办公室负责人巴拉达尔将会领导新政府，至于已故创办人奥马尔的仔雅各布亦会担任新政府的高层职位。 有塔利班成员透露，组织所有高层领导人已经抵达首都喀布尔。不过发言人说，原先预计星期五午讨之后宣布的新政府要押后至到最快星期六才公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76点，跌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2，日元109.6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2，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29.9美元，卖出价是1,83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我想点是郑秀文小姐的输得漂亮。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过理会别人的眼光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发挥得最好。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是透过这首歌可以带到一些意思给大家。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黄三记、人都戏院、中汇国货，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今集我们就同一班街坊重游以前的观塘。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香港社区口述历史》，香港人情味。 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7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延续奥林匹克精神，港台体坛一二三，向香港运动员致敬。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 荷里活广场，司仪 叶蕴仪、 梁礼勤联同嘉宾主持 洪松音、 何正刚、 钟志光、 雷洪德、 余翠儿， 到时仲有特别嘉宾周柏豪、 姚卓飞、 钟尤美 向香港运动员致敬。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1998年，史丹福大学博士研究生布朗同佢嘅博士论文导师艾森哈特合作撰写咗《边缘竞争》呢一本书。 喺呢本书问世之前，企业战略理论都系以静态为主，而呢本书提出咗一个当时嚟讲全新嘅战略管理理论。佢主要说明咗企业所处嘅环境喺有序同埋混沌之间徘徊。战略最基本嘅真谛就系喺有序同埋混沌之间不断嘅动态平衡。 书入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们认为未来企业经营环境的主要特征就是高速变化和不可预测性，因此战略管理最重要是对变革的管理。他们亦都提出动态战略的10个原则，我自己就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战略是多样化、跌变和复杂性的，还有 和企业发展必须保持适当的节奏和步伐等。除了战略之外，他们在企业组织方面也都有相当深的见解。在快速变化和复杂的经营环境之中，领导者在带领组织前进和探索的时候，更要专注于不断发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 虽然这本书是20多年前的著作，但是它是在人类进入一个互联网时代之前出现，实为难得。不单止在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今日我们视之极为成功的企业，甚至在美团、字节跳动等新一代出色的企业身上，我们也都可以看到他们理论的痕迹。 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是一个超越于他们当时时代的洞见，对企业家的思考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在一个变化越来越多，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里面，企业只有严谨定对待不确定性，才能取得成功，才能取得进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边缘竞争》，作者香拿布朗以及海瑟琳 M 艾森哈特，由商周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来9月3号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最后一节，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收入分配。我们头两段呢讲了自己个人来讲那个收入怎么分配，跟着什么叫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主要都是因为有政府在这里收我们税，跟着是来到去实践他心目中应该怎样将社会的资源用在哪里呢。这样最后一节呢，其实我是想讲回最近、比较上热门的话题，就是三次分配。三次分配这个概念呢，最近8月17号我们中央召开个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提到三次分配这个概念。其实三次分配这个概念是以90年代呢，就是中国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李以宁教授提出的。个概念是什么呢？其实概念我们一直都有做的，就是说在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上都还有一些人、不幸的嘛。就算你政府会怎么照顾他的时候，可能都、照顾得未必是最好啦。就是现在情况来讲，都叫做有个安全网的嘛，就是等你不用饿死的嘛。咁三次分配就係話，社會上一啲富裕嘅階層，佢將自己嘅財富再主動攞出嚟，嚟到再去接濟一啲受需要嘅人，令到佢哋可以生活得更加舒暢，更加快樂咁樣。咁如果大家再諗翻轉頭咧，其實不嬲，譬如唔好話香港嘅社會有咁做啦，其實好多唔同嘅社會都咁做啦。以美國嚟睇啦。Bill Gates 蓋茨咁樣，咁佢將好多錢捐咗出嚟，嚟到去希望將小兒麻痹症徹底從地球消失咁樣。亦都有其他唔同嘅有錢人將佢哋自己嘅財富亦都攞出嚟，嚟到去做某一個特定嘅項目，個最終嘅目的都係令到個社會舒暢啲啊，或解決一啲社會上嘅問題啊。你就算在香港嚟講，其實都有一啲慈善團體喺度。咁慈善團體嘅經費好多時都係從大企業啦、社會上富裕嘅人啦去募捐翻嚟。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喺概念上都係三次分配嘅一個概念嚟嘅。 咁呢度咧，我想講少少咧，其實香港有好多好多嘅慈善團體啦，咁呢啲即係好多唔同嘅機構名啦，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同一個概念有關嘅，就係、是、發財立品。 嗯， 咁啊好多 即係有錢人啦，咁佢就即係有咗錢之後咧，佢就想咧建立一個好嘅名聲，甚至乎可能係有一個即係幫屋嘅揚名聲顯父母啊，乘機嚇，咁就唔一定淨係靠讀書嘅。咁有咗錢之後咧，咁可以成立一啲地方嘅團體啦，又或者其實做好多贈醫施藥啊，救助啲各種唔同嘅老弱啊、婦孺啊咁樣呢啲咁嘅故事，或者辦學啊、修橋補路啊等等，呢個係幾好嘅一個即係第三次分配，我形容係。嘅一個，我諗係中國人都會即係比較認識嘅一種情況嘅，或者地區嘅一啲可能甚至乎一啲農村裏面嘅鄉親咧， 係啦，唔係土豪劣身， 唔係嘅，係好嗰啲。其實真係會嗱，你見啲電視劇都有啦，即係嗰啲咩啊，嗰啲咩小姐出去派碗粥俾啲貧窮嘅路邊嘅嚇、一啲乞丐咁， 就邂逅咗窮書生啦、 啊。類似呢啲故事係好多嘅， 咪一個。這個呢其實是不是關鍵在於自愿性還是不自愿性的？因為我這樣想、提出這個第三次的 分配、 分配其實它不再是一個收入分配的嘛，它是一個財富上的分配，而財富上即是說因為在香港的情況大部分不完全是啦，佢個税收係做緊一個收入嘅分配， 嗯、哼， 但係咧財富咧係個人累積， 冇錯， 係屬於自己，而且咧唔需要交遺產增值税啊。 香港嘅情況唔需要啦， 係啦，即係基本上所以係好自己擁有噶嘛。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要做到第三次嘅財富分配嘅話咧，咁一定要靠個自愿性。咁當然發財立品都係其中一個自愿性嘅，係咪？即係都算係一個情咁嘅情況啦。Bill Gates 嘅一啲 case 或者係巴菲特咁樣，佢話死後都 90% 會捐助嘅、捐贈嘅，或者甚至乎更加多，咁都係一個自愿性啦。咁其實唔係一個機制嚟嘅，即係嗱， 機制其實唔係一個概念嚟嘅啫嘛。 嗯，所以係一個，反而佢係一個叫做人民嘅質素或者係一個核心價值嘅提高，而希望令到做到會有第三次嘅分配。 其實應該話 嘅機會， 亦都係一個社會個氛圍，係對人民嗰個價值係點樣睇法嘅？即係周 Sir 頭先講啦，簡單嚟講，我哋中國人嘅俗語講句就發財立品，基本上就係發財立品四個字嘅啫。咁至於發財立品，你唔好理個動機係去想啊沽名釣譽又好，亦都係由心底上咧應該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我都係一個對社會嘅弱勢社群非常關心嘅人嚟嘅。咁唔好理呢樣嘢先，即係起碼佢攞嗰個富嗰、那個財富出嚟嚟做嗰個動作嗰個時候，而係真心或者係應該唔好話真唔真心，應該話佢做出嚟 行動。 是做到有个效应的，那其实已经是达到那个目标的了、 但是如果当真是那个的人民文化未到那个的水平或地步，或者他那个的核心价值不拥抱于说我要假设帮助弱势或者要跟人家分享，甚至乎就觉得说我的东西是可以不单止属于我的，我可以搣少少出来。发财立品的，即是做第二啲嘢嘅。其实如果佢未有呢一个嘅谂法，即系未去到呢个水平嘅话咧，咁应唔应该系同佢去帮手做咧？即系我意思系， 即系劝喻佢去做。 系啦，系一只有形嘅手，系啦，去劝喻佢做，系咪应该要咁啊？如果呢件事系好事嘅话， 国内嘅说法咧，第三次财富再分配咧，叫做温柔的手， 唔系无形的手啊， 系温柔嘅。嗱、咩意思咧？其实嗱，我哋即系我哋撇除咗讲紧国内而家嘅情况啊，其实有好多嗱，我唔知系咪叫强制啦。我哋系在座都有啲朋友啊，阿敬国系基督徒咁样，咁、有所谓奉献啦。咁啊嗱，其实呢啲咧就系、我谂其中一样嘢就系一种价值理念上面，我哋认为咧，我哋即系赚取嘅金钱出嚟，其实系要需要咧回贵翻个社会，咁呢一种甚至乎可能有嗱呢个好夸张嘅，有啲人话攞翻嗰啲慈善捐款攞去退税咧，其实都系一种唔系咁恰当嘅行为嘅。我听过有啲咁嘅说法，但呢个唔一世讲啦。但我想讲出就系咧，如果呢个系讲紧一个文化风尚，或者好似头先讲紧中国传统嘅发财立品啦，或者西方吓基督教文明里边讲紧嘅一啲吓要将啲收入咧去再去十一奉献咁，嗱呢全部都系啲高尚情操吓、我哋用呢个角度去谂。而 如果做到呢個温柔的手咧，其實最重要嘅一個做法咧，即係最重要一個諗法咧，係自願嘅。 嗯， 個過程裏邊咧，佢得到一啲除咗財富以外嘅快樂，哪怕只係心靈上，或者佢係經過可能係有信仰啦，就天國未來嘅寶座咧就有佢個位啦。捐咗錢之後，咁我呢個可能係錯㗎呢個説法。咁但係呢一種咧，其實我哋就講緊唔係頭先講緊第，即係尤其是中間第二種。第二個第二次 第二次分配其實有強制性嘅性質喺度， 冇錯啦。咁但係第三次應該係好温柔噶嘛，係應該係好好高尚噶嘛成件事。 但係要用到有隻手嘅咧，就已經唔係自愿。我無論你係温柔啊、粗豪啊，定係有形無形啊，即係有隻手嘅情況之下咧，嗰樣嘢就唔係出於自愿啦。發財立品都係一個自愿啦，啱唔啱？總之佢做到嘅效果我都非常認同嘅，即係例如。總之捐出嚟有一棟大廈可以名好名，而當中嗰啲資金可以用嚟喺其他有用嘅地方，咁非常之 OK 啊！但係如果真係有隻手喺度嘅話，咁其實呢件事唔係自愿喎，咁呢個係都真係有一個叫做刻意嘅分配喎。我係諗緊呢件事啊，究竟好定係唔好啫？即係例如會唔會真係温柔嘅手？去令到某一啲咧有能力嘅人咧，佢能够可以做到呢一个慷慨嘅分配或者系分享，而做到一个好好嘅榜样，俾到其他嘅人睇，咁啊令到其他嘅人咧就可以去跟风啦。会唔会系一个好嘅方法咧？ 其实一般嘅 培养佢， 一般嘅即系而家我哋现有嘅机制，其实都有个温柔嘅手喺度啦。你可以咁讲，头先阿周 Sir 都提过啦。其实你拿你的财富出来再去出奉献又好捐助又好，其实都有退税这个机制呢。首先除了退税这个机制之余，譬如香港的社会来说，你是大慈善家的，有个机制就是说，可能政府迟少少就整个荷兰水盖你叹的，即是你这三招不埋两招又捐一些、又捐这样捐那样，跟住又赠医施药啊，办学啊，救济咁样，完全系出于自愿。总之我系因为我有个心去回馈翻社会嘅。咁嗰个一般嘅政府，佢都希望鼓励，除咗佢自己政府嘅自己嘅税收之余，嗰个资源分配之外，始终社会上都有一啲人系照顾唔到嘅。而有人主動將佢個財富出嚟，再去照顧多一層嘅人嘅話咧，咁佢個鼓勵方式，你都可以話係一隻温柔嘅手，係佢可能動咗個牌喺度，喂嚟啦嚟啦嗱嚟咧，你整多幾多咧？可能有個荷蘭水蓋啊，又話嚟呢度咧，可能我會同你食餐飯啊咁樣咯。 其實咧，另外一個咧，我想講一個偏啲嘅嗱，呢、這個就真係同而家國內講緊嗰個第三次財富再分配咧。即係我直接講係完全冇關嘅，但係呢個係一種另類，我見到咧一個情況咧，就係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咧，都唔少佢哋會用一個方法咧，就係譬如博彩業，嗱、呢個我諗我哋香港人就好熟悉啦，就係咧簡單嚟講就係鋪草皮，就係、咁佢就譬如可能買馬啦，買其他各種嘅嗱，我唔係鼓勵賭博啊，再講清楚啲啊。但係譬如喺嗰啲，譬如喺台灣又好，或者日本啊唔同嘅地方都好咧，其實有啲類似啲刮刮彩票啊，各樣嘅嘢，其實佢就係利用呢啲彩票香港都有啦，個獎券基金啦，類似呢啲咧，其實都會唔會都係一種財富再分配嘅？ 其實呢個就二次分配嚟嘅啫， 係 二次分配，即係你就算譬如香港馬會咁樣啦，佢同政府分身家噶嘛。你每投資幾多錢咧？政府抽幾多税？係其實係一個税收嚟嘅。佢税收抽咗之後，有部分歸庫房，有部分去咗呢個獎券基金咁樣啦，都係一個二次分配嚟。 嗱，呢個歡樂滿亞華嗰啲咧， 嗱嗰啲係屬於 或者總理出嚟攞同你跳 part 舞，跟住大家就不如捐50万。呢一隻係屬於第三嘅分配啦，係咪啊？ 呢啲概念上係屬於第 三，而且温柔嘅手嚟嘅，係咪？ 好温柔添， 呢個温柔嘅手， 好温柔嘅呢、這個。 但係如果我舉辦咗呢啲，其實佢都冇乜人出嚟，又真係鼓勵唔到第三下咧。即係佢就係話：呢個就係屬於我嘅，唔單止係我添，我仲要再賺多啲。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真係實在忍唔到佢噶嘛。 咁樣可能係個問題出咗喺成個社會風氣嗰度。 嗯。 社會的風氣令到就係話啲人根本就冇嗰個動力出嚟，係去再將自己的財富同大家共富 共享，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怎样去解决呢？反而是要花一些心思。 但我想補充翻頭先，我因為之前睇過一篇文咧，就係講緊澳門咧嗰啲博彩業咧，嗱佢就係 claim 自己咧，其實係做緊第三次分配。係 咩？ 因為除咗頭先個博彩税個問題之外咧，其實佢就可能透過嗰啲咁樣嘅機構，香港譬如賽馬會咁，我假設啫，譬如佢走去做一啲佢本身唔係牟利嘅機構啦，咁佢走去做好多慈善嘅功夫，咁呢個其實算唔算係一種？即係其中一種嘅第三次分配呢，如果用呢個角度去睇， 如果呢個角度都可以嘅，因為嚟馬會除咗佢俾咗大抽税，同政府分咗身家之後，咁自己都攬唔少噶嘛。咁佢攬唔少之餘，佢又話：哦，咁我又攞翻啲出嚟，咁又嚇同大家共富貴咁樣。咁可以講係喺概念上都算係一個第三次。 咁其實呢個概念係我哋所講嗰啲 CSR 啊，即係機構嘅社會責任啊，甚至乎有啲叫機構嘅價值分享啊。其實呢都算嘅，因為你如果當馬會係一個機構，我賺埋賺埋，佢其實俾我嗰啲人其實唔自愿嘅，佢想攞我啲錢嘅，點知佢輸咗俾我。但係咧，當我賺到嘅時候咧，我就分翻出嚟。咁其實呢一個咧，如果個機構係有一個咁樣嘅責任，我喺社會上邊，喺呢個地方我賺到錢，跟住我肯去分配翻某一啲嘅利潤出嚟，可能係做善事，可能係資助某一啲嘅社會嘅活動或者公益嘅活動。咁其實如果頭先嗰個情況係屬於嘅話，呢一類型都算係間接嘅，算唔算係第三次分配？ 其實係即係三次分配呢個概念，只不過係九十年代黎以寧教授佢提出嚟嗰陣時，喺嗰個特定嘅空間環境底下，佢喺國內，因為國內冇呢個概念嘅嘛嗰陣時，佢只不過就再同人提就話：喂，其實除咗你第一字你自己啊，憑自己嘅聰明才智揾到水之外，政府抽你税之外，其實仲有第三條道路。因為嗰陣時你要明白喺九十年代嗰個空間，國內係冇一啲咁樣嘅比較上有規模嘅機構或者私人嘅企業，唔好話私人嘅企業啦，民間嘅企業係主動啲或者大規模啲去做一啲咁樣嘅慈善活動噶嘛。 哦，咁唔怪得知啦。咁就係因為咧太心急啦。我喺第二次嘅分配嗰時候又唔係太分配到。跟住喺第三次分配，我都希望啲个人啊，希望啲机构啊，自己都能够发财立品又好，或者点样啊？点知佢偏偏咧就由九点做到九点，就连续六日，就要求人哋咁样去做，咁我梗系唔得啦，唔系因为佢真系唔能够自己自愿地仲继续赚啊嘛，佢有钱赚尽，咁就要去话俾佢听，唔得，你系应该要做第三次嘅分配。捐翻啲出嚟，咁啊，令到我哋可以咧，就再用呢一笔钱咧，就去造福人群咁嗰只。 唔系，事实上我想提出一样嘢就系、咧，点解我特别讲翻赛马会或者澳门嗰篇文嘅情况咧？就是、其实香港人咧，唔经唔觉，其实好多年以来咧，我哋都做咗好多第三次收入分配嘅。例如你逢礼拜六，而家有啲礼拜三都系嘅，你就走去买2蚊买支旗，咁呢个其实都系你自动噶嘛。个细路女好可爱咁走埋嚟，怼支旗俾你，呢时入咗2蚊落去，你咪就喺你个银包里边减少咗2蚊，去捐咗出去咯。你甚至乎唔知嗰啲钱去咗边度噶嘛？其实我哋香港人好习惯嘅，甚至乎我哋系跨地域嘅。嗱，譬如国内有水灾，我哋都会捐钱嘅。嗱，呢啲其实我必须要讲，香港人系非常习惯，所以你唔好当咗呢个新嘅 terms 咯。 唔系，我同意咧，系有做的香港，唔够嗰下衰啊。 系啊， 系啊，即系你有做，但系唔够。咁我就都要鼓勵咯。 堅尼係數係咁高嘅時候咧，社會各界嘅富裕階級咧，應該多多去第三次分配，主動啲，係嘛？哎呀，眨下眼又到咗第三節， 係嘛？ 尾聲啦！哎呀，真係陰公。好，講講先。星期日嘅我哋嘅老店咧，題目就係羊群心態啊，分別有文傑話。小弟梁敬国同埋海林主持嘅最后有一首歌咧，就系、 是、系啊！我纯粹想听下佢唱歌，好耐都冇听啦。首歌就系陈小春《犯贱》。 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我这样强壮，佢这样陪葬，爱你就似个信任，再动也会向往。我将不生威武放低，做块阶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生机智放低，做个阶底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贼船，别理我，我犯贱被磨折也是自然，别救我，我自愿并无怨言。都只得到近味，你接近完美，我接近麻痹，我要用最痛眼泪领教你那真理。我将不胜威武放低，做块阶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胜机智放低，做个阶梯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问题